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鼻涕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这个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健康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我们节目呢先要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连线12320公共卫生服务热线的张青青，请她呢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周的健康话题。青青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我们说进入冬季哈，不知道最近大家比较关注什么样的健康话题，咱们12320热线近期接到的这种健康热点哈到底是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好的。嗯，冬季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每年进入秋冬季呢，咨询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电话呢就会增多。咱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血压控制、平安过冬的问题。 嗯，其实说到这高血压，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周围这个患高血压的人呢也比较多。那么高血压患者在这冬季应该特别注意哪些问题呢？ 嗯，冬季呢首先要注意防寒保暖，避免严寒的刺激。嗯，特别是呢就是在气温骤降的时候要注意及时的添加衣服，在饮食上呢应该少吃油腻的食物，忌烟酒，保持大便通畅。其次呢要适当的控制情绪，嗯，比如谨防过度的疲劳。嗯，现在医学研究证明呢，一切忧虑、悲伤、烦恼、焦急等不良刺激以及过度疲劳都可以使交感神经兴奋、血液中的儿茶酚胺等血管活性物质增多，都会引起血管就是全身血管的收缩啊，心跳加快，血压升高。所以高血压的病人应该尽可能保持性情的开朗，情绪稳定，避免大喜和愤怒。 哎，就这几个层次哈，注意防寒保暖，然后注意饮食，另外要注意控制情绪哈。 嗯，是的。 那我们重点来说说这个控制饮食，因为我们说预防高血压呢，那首先要在饮食上做调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饮食应该注意哪些细节？ 嗯，这方面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低盐饮食。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一个人一天盐的摄入量是6克，糖尿病或者高血压的患者呢还应该更低，3到5克就可以了。平时呢除了做菜的时候放的盐，大家往往忽视了酱油、腐乳、咸菜等调料里的盐分，而且北方的居民啊大多不喜欢过于清淡的口感，尤其是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味蕾的退化，口味也会变重。其实大家可以试试用醋或者柠檬汁的酸味来弥补咸味的不足，还可以多采用像蒸、烤、煮等烹调的方式，少放盐，享受食物天然的味道。另外像凉拌菜的时候最后再放盐，尽可能少放。再有就是每一道菜里边都有盐的话，咱们在做汤的时候就可以尝试不再放盐了。另外日常选择这个低钠盐也是一个好办法。 嗯，总之就是在日常饮食当中控制盐的摄入量啊，要这个全方位的控制，包括酱油啊、腐乳啊、什么豆瓣酱啊等等哈。 对对， 要综合考量。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患者他在用药期间如果看到自己血压正常以后啊就会擅自停药，那这种做法是否可以，有什么问题吗？ 嗯，这样呢是绝对不可以的。在这里呢也是特别提醒高血压患者千万不要自己随意的停药。根据报道呢，如果高血压患者突然停药的话，可能会有约5%左右的人会在停药40小时左右呢出现血压大幅度的反跳，因此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坚持按时服药，以免因为血压急剧的升高而发生危险。大家如果还有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呢，随时可以拨打我们12320热线进行咨询。谢谢大家。 嗯，也谢谢青青的介绍，谢谢。 哎，谢谢您， 再见。 哎，好，再见。嗯，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健康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刚才在我们的电话连线哈，连线12320公共卫生服务热线的时候，也说到了这高血压患者健康过冬，其中在饮食上面哈要格外的注意。那今天我们的健康话题就跟饮食有关。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咱们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刘晓楠，和我们一起来说说咱们冬季哈应该吃什么样的蔬菜对我们的健康更有益。欢迎晓楠，你好。 您好，大家好。 欢迎小南做客节目哈。刚才说了，其实进入冬天的时候，尤其像这种阴沉的天气哈，人们会感觉到这个情绪上有点低落，那在饮食上呢，可能就不如比如说秋天或者是春天哈那么的在意哈。而且冬天的时候，以往我们是过去的这个日子不太好的时候，这个蔬菜特别匮乏，所以才有冬储大白菜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这种咱们说冬季食物哈。那现在我们说说在超市当中，昨天我还去了，能看到的蔬菜什么尖椒啊，什么生菜啊，白菜啊，还有花菜啊，啊这个西兰花等等，要什么有什么。就是说现在超市里面的蔬菜是应有尽有了，但是有人说这是反季节的，说这个我们都倡导吃应季蔬菜比较好，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 是这样的，就像刚才说了，在过去咱们物质匮乏那些年代的时候，咱们交通没有这么便利，而且农业种植技术没有现在先进的时候，尤其是像我们北方冬天这三个月可能就是萝卜白菜土豆就是这些因为受季节的影响，温度的影响，它没法有种植其他的这些作物。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的这个科技的发展，就是这个运输的这个现在越来越便利了，所以就是南方的一些蔬菜可以运到我们这儿来了。可能我们冬天就可以吃到，就是比如我们夏季能吃到的蔬菜。但是呢，他们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反季节蔬菜， 就是说本来在冬天不该有的它出现了。 对，但是因为这是在南方，因为很多你像在海南呀、云南，它一年四季都可以种出这样的蔬菜来。所以这个只是运到我们北方，让我们北方人来吃。所以其实它也不像一个我们说的这种反季节蔬菜。 而且这是基于我们说交通越来越便利了。 对， 可能这个一天之内就能从南方瞬间到达我们北方。 对，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这些农业技术的发展，现在咱们有大棚种植的这些蔬菜了，就是它在冬天的时候在大棚里模拟的这个适应的温度和湿度，然后种出来的蔬菜。 等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南方的本地蔬菜运到我们这儿了，另外就是在咱们本地呢，通过这种大棚技术、温室技术啊，培育出来的不该在冬季出现却能出现的蔬菜。但是刚才那个说法，我们给大家澄清一下，就是说有人说，就即使有了反季节蔬菜哈，或者说有了这种琳琅满目的蔬菜，不分季节性的，那我们是不是还应该去选那个冬季的应季蔬菜？应季蔬菜吃了好啊， 是这样，这可能就是我们传统的说法。你像咱们应季蔬菜在北京，可能您刚才说的冬储大白菜是吧？ 天天让您吃白菜、萝卜、土豆。 对，就这三个东西，虽然说如果它新鲜的，就是说它是应季的，它是新鲜的，可能营养素流失的会少一些，营养素保存的会少一些，但是在整个的这些蔬菜类里，像白菜、萝卜、土豆，它的营养价值并不是很高的。 就是跟众多其他蔬菜相比， 对 它们的营养价值不是排在前面的。 对，所以我们就是鼓励大家吃的蔬菜就是吃那种颜色深的、鲜艳的。这种颜色越鲜艳，营养价值会越高一些。 哎，那在这儿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咱们先暂且叫它反季节蔬菜哈。就是现在我们典型的反季节蔬菜可能包括哪些是大家经常可以来吃的？像你刚才说的深色的这种。 对，你比如说这个西红柿。你像还有那个您刚才说的各种椒类，什么尖椒呀，什么柿子椒呀等等这些。然后还有很多一大部分就是绿叶菜。 绿叶菜。 对。 菠菜啦，还有这种生菜啊等等都可以。那有人还要提出质疑了，说这种所谓的反季节蔬菜它会不会不好？因为它逆着这个尤其咱们本地大棚生产。它逆着这四季的变化，没有顺应四季，会不会有问题？ 是这样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还忘说了一个黄瓜。 黄瓜。 对，你看现在很多人就说，觉得现在这个季节吃一些黄瓜呀，还有西红柿，就没有夏天吃的这个味儿正。 就是口感好像 口感不太好、 嗯、 这个就是大棚蔬菜它只是模拟了一个温度和湿度，但是它我们都知道这些就是植物的生长它是离不开阳光的， 嗯， 所以这种大棚蔬菜可能就是阳光照射的时间会少一点， 所以就影响它的口感， 影响它，因为我们经常有一个词儿说叫瓜熟蒂落是吧， 嗯， 然后就是说它就是在自然环这个环境下生长的这个过程中，就是它这些营养素是日益积累的，但是由于没有缺乏这些阳光照射，所以它营养素积累的可能就少一点， 嗯， 所以然后呢还有一些风味物质就呈现那种特别好的香味的这种物质积累的也少一点，所以我们觉得口感不好了、 嗯、 然后可能从营养角度来讲营养素的含量要低一点， 就是跟我们在其他季节吃到的， 对， 就它 应季 的 时候吃可能营养素水平要低一点， 哎，两点、嗯、一个是口感可能稍微差一点、 嗯、 另外就是营养素水平相应的要低一点， 对， 但是也总比不吃要强， 对，是这样的， 嗯嗯，这是说的本地大棚的蔬菜、 嗯、 万物生长靠太阳，可能光照没那么长时间啊，所以有点缺憾、 嗯、 但是从南方运过来的呢，那口感也好，是不是营养素也没问题啊， 从南方运过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毕竟有一定的路途是这样的吧，它不可能就是说它特别成熟的时候把它采摘下来然后装箱运过来，在这个运输的途中它可能会腐烂， 嗯， 所以它可能就是没有到十分成熟的时候就要把它采摘下来了， 嗯， 然后就运过来，到这儿在运的路途过程中可能就是自己成熟这样， 嗯， 所以它也是一样的，就是营养素积累的还没到最高的水平。 嗯，所以跟刚才我们本地这大棚生产的是 有 一 点 有点 相 似 的， 相 似 的， 对、嗯， 因为它要提前要摘下来， 对对对 啊，在路途过程当中再慢慢成熟、 嗯嗯， 所以这也有点是人为的这种因素造成的，没有达到瓜熟蒂落、 嗯、 啊。哎，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小南这个具体来说一说了，你刚才建议大家。在这个季节啊，应该多吃一点这个深色的蔬菜啊，不要仅吃白菜、萝卜和土豆。我们先来说说应季蔬菜这三种、 嗯， 它的营养价值虽然不高，但是它重点在哪个营养价值上面还是有优势的。 嗯，比如说像咱们的大白菜吧，它的这个因为大白菜相对来讲，大白菜的 VC 水平可能要比我们吃的苹果的 VC 水平还要高一点。 哟，这点还不错哈、 嗯。 我们说水果一般大家都认为维生素 C 含量很高。 对对对，但是它的苹果就是咱们冬天经常吃的水果是苹果对吧？ 嗯。 但是大白菜的水平要比苹果的要高一点。 哎，蔬菜赢了水果了， 对对对。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尤其是这个我们经常说吃的这个白菜，它的膳食纤维含量丰富一点。 嗯 嗯，你看咱们冬天可能就是由于天气冷，再还有。有的时候空气不好的时候可能外出的时间少了，就是吃的多动的少了，可能就是这种便秘的现象会多了， 嗯， 然后再加上气候干燥，所以要经常的摄入一些丰富的膳食纤维，然后呢再多喝点水，这样可能缓解便秘会好的。 哎，一说到膳食纤维哈、 嗯、 我们会觉得就是说口感吃起来比较粗糙的、 嗯、 好像觉得膳食纤维会比较多、 嗯嗯、 那就白菜而言，白菜帮和白菜叶 啊， 是不是帮的这膳食纤维更高一点？ 从营养价值来讲白菜叶的比白菜帮的营养价值要高 啊！ 你看白菜叶的，它的这个颜色要深一点吧，是这样的。而且我们这膳食纤维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吃的粗糙， 嗯、 但是还有一种是并不是粗糙的口感的。 嗯， 你比如说像咱们苹果里边，你看吃了苹果，它们口感非常好吧？但是苹果的它的果胶含量是特别丰富，这也是一种膳食纤维 啊、哦。所以这是一个误区， 对、嗯、对， 不要从口感上来判断它是不是含有很高的膳食纤维， 对对是这样的。 哎，好，说完白菜，我们来说说萝卜。 嗯、 萝卜赛人参啊， 对， 冬吃萝卜夏吃姜啊、 嗯， 是吧？ 这个萝卜是这样的，一般咱们吃那个萝卜就是生的萝卜，是不是有一种那种辛辣的味道？ 嗯 嗯，这个呢，这个味道是一种就是含硫的化合物，这是一种叫我们把它叫做既不是维生素也。也不是矿物质，它把它叫做植物化学物质。 嗯，就是植物本身自带的一种、 嗯、它对一种特殊的物质，它这种呢有的时候我们把它叫做可以预防一些疾病的。你比如说它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嗯， 可能帮助我们什么预防肿瘤呀，而且大家会发现就吃那个生萝卜的时候我们肚子会有胀气这样的现象。 哎，这个萝卜顺气儿嘛、嗯、是吧， 对对对， 觉得 就是因为这个萝卜里边会有一些低聚糖，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膳食纤维，对我们的肠道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 嗯， 嗯，但萝卜也分很多种啊、 嗯、 你像咱们市面上，昨天我在超市、 嗯、 我随便扫了一眼、 嗯、 白萝卜肯定个大嘛，最明显了、 嗯、 然后呢就是包装很精美的小胡萝卜、 嗯、 还有就是那个红皮儿的 啊、 嗯嗯、咱们老北京的 变萝卜、 嗯、对吧、 啊、 没有看到绿皮儿的、 嗯、 是不是那心里 美，然后咱们现在还有一种就把它叫做什么沙窝萝卜，特别脆的 啊， 那 好甜的那个， 对对对、 嗯嗯、所以萝卜的种类 也很多 嗯， 所以这些萝卜其实它 可能是就是刚才们说的那个变萝卜，它的水分含量要低一点儿。 嗯， 你像刚才说的心里尾萝卜，还有那个白萝卜，还有那个水果萝卜，它的这个水分还要多一点儿。我们可以就是把水分多的这些萝卜可以生吃， 生吃口感更好， 素会保存的会好一点儿。那、你像刚才说那变萝卜，一般可能咱们家里可能都做饺子馅儿用的可能比较多一点儿。 那胡萝卜呢？因为有一种说法，不是说胡萝卜必须遇油才能、 对， 是吧？ 是这样的，胡萝卜是什么呀？它里边会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的它为什么和油脂结合呢？就在我们体内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必须在油脂的作用下。但是这可能是我们存在的一个误区，它并不一定非要和油一起炒 啊。不一定非得用炒的方式。 对，比如说我们在炖肉的时候、炖菜的时候可以放上胡萝卜。其实我们胡萝卜里边的胡萝卜素水平高，你要想让它真正释放出来，必须怎么样让它彻底成熟。其实第一步应该让它口感好了。就是所以很多小孩在吃胡萝卜的时候，家长 都会 不爱吃，给它蒸熟了。这样它的细胞壁软化了，然后释放的就快一点。为什么说不一定非和油一起炒啊？因为我们这一餐中肯定是其他食物中还有油脂呢，这样到我们的消化道里都会结合在一起的。 哎呀，刚才小南说这段话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今天晚上我们家需要做一个菜，这个因为家里有排骨，排骨胡萝卜再炖上点这个玉米， 对对对， 你看这颜色也好，是 一样的， 还不错的一道菜。 对，所以就是冬天挺推荐大家多吃一点胡萝卜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到我们体内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是这样的吧？这维生素 A 我们大家都知道对我们眼睛有好处，还有它还会修复我们的这个呼吸道的黏膜。因为冬季特别容易呼吸道感染嘛， 是动不动就是上呼吸道感染感冒了， 对 是吧？ 多补充一点这些什么胡萝卜素呀、维生素 A 是非常有好处的。 哎，好，刚才说了这个萝卜啊，都逐一给大家介绍了。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土豆。 土豆其实 马铃薯计划被推为主食了。 对对，其实我们就经常有人说过，这个土豆是一个餐桌上的变形金刚 啊。 你想 百变， 对，你想过去的时候我们要就是传统的方法把它切成丝儿炒着吃，这就是一个菜，是这样的吧？ 哎， 但是现在呢，我们更多人说想要把它当成主食，你把它蒸个土豆泥就可以当主食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很多营养师不太推荐的一个当零食的方法，薯片 薯条炸的， 所以又当菜又当饭，还可以当零食 啊、 对， 所以它百变。 对对对，其实还是这个土豆，一个是冬天可能我们吃了很多，就是可能咱们就是在北京就是没有这样的现象。我遇到好多山西人有一个冬天的这个习惯，和我们冬储大的大白菜一样，他们要冬天储土豆 啊、冬天这是土豆是家常的。 对对对， 经常 家里可能都有一大麻袋一大麻袋的土豆，是这样的。我建议大家吃土豆的方法就是咱们可以炖菜吃，既当主食了也可以当菜了。 是，那它的饱腹感的话还是 非常强的，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高。另外其实土豆里边它还有一种淀粉是我们大家不太清楚的，它叫做抗性淀粉。 抗性， 大家都觉得淀粉摄入多了可能会转化成脂肪，可能会变 胖 这样的。但是它这种抗性淀粉怎么样，它不会转化成能量，它直接到我们的大肠中，它会增加我们大肠中这种有益菌群的数量的。对我们肠道健康特别有好处。 虽然是淀粉，但是也分很多种类型。 对对对，这种叫抗性淀粉，而且它还有益于我们的血脂健康。 所以这土豆哈，我们有时候冤枉它了，因为我们一说土豆，大家可能本能想起炸薯条、炸薯片， 对对对， 会觉得这是我们烹饪方式的问题，不是它本身的问题。 对，不是它本身的问题。 哎，如果您选择方式健康的话，这土豆其实是一特别健康的食物。 对对对， 好，说完了应季的，我们再来说说一些所谓的这种反季的蔬菜哈。如果给大家推荐的话，你首推是什么菜？ 绿叶蔬菜。 这个是菠菜啦，然后生菜都可以。 对对对，这些就是颜色越绿的越好。 好，然后呢？ 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萝卜，咱们还丢了一个宝贝，就是萝卜缨。 哦，是一般我们都吃那萝卜，那萝卜缨可能一些比较勤俭的老人可能就吃了，一般年轻人就可能丢掉了。 对， 它的营养价值高吗？ 萝卜缨营养价值高，你看萝卜缨颜色特别绿，要是这个蔬菜颜色越绿，它的含镁的镁的量是越高的，这个镁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 这个是镁元素。 对对对， 在萝卜缨里高。 对，刚才咱们在节目开始不是在说高血压吗？对。多吃一些含镁的这些蔬菜，对保证我们的这个血压正常还是有好处的。 那萝卜缨就用来拌一拌呗。 拌一拌，然后但是对于比如说像老人小孩儿，他这种消化道的功能比较薄弱的人，咱们可以焯一下水再来吃。这样因为它这里边会有大量的这些草酸，可能会抑制一些营养素的吸收。所以用水焯一下，它的草酸就会溶到水里。会好一点。 是生成草酸钙了吗？ 对对对，是 说的这个豆腐和菠菜不能炖着吃，生成草酸钙。其实焯一下就没问题了。 对对对， 好，那 说了刚才这几种是反季节蔬菜比较推崇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蔬菜，就是洋葱。 嗯， 这是不是也是这个季节？ 洋葱其实它这个根茎类的，我们现在这个超市里市场上卖的都很多的。嗯，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洋葱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洋葱叫成什么呀，它是和肉它们两个是一个特别好的搭档。 洋葱和肉是搭档。 对对对，因为可能到冬天我们相应来讲这个肉类吃的相对要多一点。 嗯 嗯，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肉吃的太多的话，可能对我们的血脂呀什么血压呀都不太有好处。 嗯， 然后呢，但是这个洋葱和肉的结合呢，它会抑制一些胆固醇的升高。 哦、相辅相成的。 对对对，他们俩是一个，对，经常说他们俩是一个绝配。 嗯，那就是拿洋葱来炒肉呗。 对，炒肉，但是大家注意这洋葱不要下锅时间太早，就是这个肉基本上快熟了之后我们再放洋葱。咱们都知道洋葱有一个特别呛眼睛的那个味道， 嗯， 这个就刚才和我们说的那个萝卜那个辛辣的味道，它们两个都是这种叫含硫的化合物。 嗯 嗯，它对我们的血脂健康呀，提高我们的抵抗力呀，还有预防我们的那个这种肠道疾病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我们知道像西方的很多国家他们特别爱吃这个洋葱， 对， 在很多西餐里我们说炸洋葱圈，是吧？ 对， 虽然也用油炸方式啊，也不太健康，要不就是一些西餐里面配一些生洋葱。 嗯，对， 但是那个味道一般小朋友接受不了。 对，接受不了。就是但是我刚才说为什么要晚下锅一会儿啊，就是它如果把它都炒的都塌了，这种物质可能的活性就没那么高了。 嗯， 然后但是有人又不能接受这个生洋葱，你就是在锅里就烧炒一会儿，然后再拿出来，它的味道就会好一点，就柔和一点了。 哎，把握好这个度， 对对对， 让它这个既有口感，然后同时里面营养素也会能保留下来。 对， 刚才说了几种菜我们是推荐的，也说了它逐一的营养价值。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方式吧。我们说在以往冬天哈，会老人会用那种坛啊，就是那种菜坛子，然后积一些酸菜，比如雪里红啊，我记得我小时候雪里红炒豆啊，雪里红这呀，雪里红那呀，要不就是积一些酸菜，东北的啊。就是这种方式我们在冬天推不推行？ 嗯，过去有这种方式，就是因为过去冬天没有那么多蔬菜，我就是把夏天有这个丰富的时候我把它保存下来，那我要是普通的保存肯定会腐烂，所以我就想一种方法让它能保存的时间更长一点， 就是防腐了，是吧？ 对对，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的这种饮食结构来看吧，不是特别推荐的。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这种，就是尤其是说我们的腌的这种菜，就像您刚才说那个雪里红，它这个腌的过程中盐放的实在是太多了。 刚才我们在这个连线的时候也说了， 对对对， 盐的量要控制。 对，关键是我们现在盐都吃的超标了，再有还有它放置了。通过它腌制这么长时间之后，营养素损失也会很多。 嗯， 尤其是蔬菜里边的那些维生素损失的会很多的。 嗯，所以这种在物质丰富的时候，咱们尽量就不选那种不太健康的方式了。 对对对，还是越新鲜的越好吧。 哎，但是可能有些地方的老人都已经养成一种生活习惯了。 对， 这种习惯我们说要改变起来也难。 对， 但是也是建议大家尽量少吃。 对，慢慢来吧。 好，这是一个酸菜的问题。 嗯， 那冬天我们适合什么样的烹饪方式？ 嗯，可能就是最好的烹饪方式，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炖菜这个方式。因为它炖菜，首先炖菜我们不是，就是它油放的非常少，不像我们的爆炒，也不像我们的这种煎炸，它的温度低，所以营养素损失少。而且炖菜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很多菜，就像您刚才说了，可以有肉，有排骨，然后有胡萝卜，可以放玉米等等这些，然后咱们还可以放什么洋葱呀，还有什么土豆都可以。这个。食物多样化是我们提倡的。 对，这个方式的话，你看这个时间也相对长一点，营养素可以保留下来。 对， 另外也不是那种大火，然后油也不是很多。 对，我觉得还是真的挺健康的。 那还有一种大家会觉得很健康，就是有肉有菜的一种冬天必备的火锅。 火锅， 天天吃火锅，顿顿吃火锅，这行吗？ 这个火锅是这样的，其实火锅刚才说了，就是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可以吃很多种类的食物，这个挺好的。但是现在火锅你会发现有很多那种麻辣的火锅。过里边的调料里边会放很多的油，可能咱们油脂摄入就会多一点，所以冬天就是吃火锅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不要经常吃那种麻辣的火锅， 口味过重的， 对，多吃一点咱们这个老北京传统的那种火锅， 铜锅涮肉。 对对对， 那火锅里面你看绿叶菜有了，而且经常有人爱吃一些蘑菇， 对， 菌类，这也还是不错。 对，这个菌类也是，菌藻类的也是特别提倡大家就是多吃一点的。我们都知道，就是做过饭的肯定都知道，这个像蘑菇也好，什么木耳也好，海带也好，我们做熟了之后 后，它表面有一层黏糊糊的东西。 嗯， 这个是一个好东西。 什么东西？ 我们把它叫做多糖类的物质。 多糖类。 比如说有叫黑木耳多糖，或者要什么叫褐藻多糖，还有什么香菇多糖等等这些。 嗯，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好，就可以比如说提高抵抗力啊。抗癌呀，还有尤其是糖尿病人吃了，它可以延缓血糖上升的速度， 嗯， 是非常好的。 哎，今天呢，我们跟咱们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刘晓楠哈一起说了一下，在我们身边特别多有营养的这个蔬菜、嗯、啊，重点说的是蔬菜。其实我们说现在物质这么的丰富、 嗯， 您只要是有心人，又懂得一定的营养健康知识， 对， 其实可以把我们自己的日常饮食打理得非常的好， 对，是这样的。 是，那今天非常感谢晓楠做客我们节目、嗯，给我们介绍这么多知识哈。那也希望今天晚上。有时间的话，大家也回去做一个排骨、玉米炖胡萝卜，喝点汤，吃点肉啊、 嗯！ 也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暖和暖和。 嗯、 谢谢晓楠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哎、啊，不客气。 好、嗯，那今天我们的健康北京的内容就是这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是为了什么理想？老人们常说的健康就是福啊，你一定要好好想想。生活的节奏快，竞争多了，压力大了，很多人都在疯狂。整天的忙忙碌碌，东奔西跑，黑白颠倒，来来往往，慌慌张张。抽烟喝酒，天天应酬，家里外头，身体已经失去自由。事业的辉煌和身体的健康，哪个重要自己衡量。 好酒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来自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酒就更不用多说了，它以品质至上、口感独特著称，是大家任何用酒场合的佳选。那在刚刚过去的双十一大促狂欢日呢，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为庆祝茅台纯原浆酒荣耀上市举办的出厂价品鉴的活动，也因为电话总是占线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啊。那今天呢，为了安抚大家不满的情绪，为大家带来更大的优惠了，您可要听好了，还跟之前一样，998块钱一瓶普通酒的价格，今天在两分钟之内打进我们的电话400-067-1199，还是998块钱，但是呢，您可以带走的是一大箱整整六瓶白瓷瓶红飘带的茅台纯原浆酒，而且呢，加一元再得一箱，也就是说，今天只需要999块钱，您就可以带走两大箱同等品质、同等规格的12瓶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茅台纯原浆好酒，赶紧拨打电话400-067-1199，400-067-1199。那由于这次活动啊是上市推广活动，远远的低于市场销售的价格，所以只限五分钟之内订购有效，每人限购两组，订购成功的话免费送酒到家，酒到验货满意之后您再付款。订购电话请您一定要记好，400-067-1199，400-067-1199。那现在呢已经到了年底啊，白酒销售的旺季了，一般高端白酒在年底呢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涨价情况，所以今天机会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难得，只要您在两分钟之内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67-1199，400-067-1199，仅仅需要998块钱，您就可以带走一大箱整整六瓶白瓷瓶红飘带的茅台纯原浆好酒，而且加一块。